昨天下课以后，还是有同学好像有问题要问，所以上课前一点点时间就给同学问问题。不过呢，在同学开始问问题以前啊，我姑且先说明一下这个我个人的一个习惯啊。当然，我觉得因为我你知道，我再怎么自己说自己只是补习班教师啊，我不是权威角色。其实既然大家来当学生了，自然就会把我当作权威角色了，所以我个人的习惯在助教或者老同学之中其实就变成规矩啊。当然我是觉得如果我自己从2005-2006年到现在，这个要是我的课堂有什么门规的话，其实过去到现在一直以来，我觉得好像勉强可以叫做门规的只有两条，而这两条也不会勉强你做到，就是你如果没有做到大概也不会受到什么处罚吧。就是过去到现在的门规，第一条是困了就先趴下去睡，就是因为一直撑着会提升效果比较可能比较更不好，睡饱了再醒来比较能听到一些。那第二条门规就是学了中医以后如果可以的话，不要说服任何人相信你啊，就是我过去到现在一直来只有这两个门规。但是呢，我跟助教之间长年以来啊养成的习惯，到今天变成说隐隐约约会同学在问问题的时候啊讲得不好听一点是，就是自然而然的会形成一个好像同学被我电的一个状态。是这样子，就是我呢是一个比较极端的要求自己或者是帮我做事情的助教啊，我们彼此说话的时候一定是要答得很准的。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就是我跟助教之间的书信往来，就是因为我还没有进步到你们的科技的世界，我还没有微信或者是 LINE 啊，所以呢如果跟助教书信往来的话，我们之间也比如说有个人讲一些事情，我在回信的时候就看到他这封信里面哪里有问句啊，就是没有问句我就不会回答，因为没有问句我就当他是在说他自己要说的，然后有问句的第一个问号在哪里，第二个问号在哪里，第三个问号在哪里，第四个问号在哪里，然后我回信就是一是二不是三再加五四怎么，就这样的，就是我就是通常就是也我只回答那种就是你的问句的极端精准的部分。就比如说刚刚司长讲那个什么曹总的问题讲了一大堆，对不对？但是我是胆还是胃，我是胆不好还是胃不好，那我回答就是都不好，就这样。就是我不会再跟你多聊，就如果你是问这个点我就只答这个点。那像从前比如说大陆同学啊，有的时候还蛮喜欢就是自己身体有状况，不要说大陆同学，台湾同学一样，身体有状况可能会写一封电邮啊去跟影音聊一聊啊。然后呢他聊说我这头痛啊怎么样，看什么医生都医不好啊，我现在都很烦啊，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然后我那月经又怎么样啊，然后哇各种主症都给得非常齐全。可是呢影音从头到尾看了洋洋洒洒1500字的信之后，发现没有问句，他只是在告诉你很多他的故事跟状况。然后最后他唯一的问句是紫云高多少钱，然后就答案是150，就这样。这是我们的我或者是助教的对人模式是这样子。然后我也觉得这件事情呢，我不能说我现在甚至已经不敢说我这么做是正确的了。因为当你答得准的时候啊，就其实因为一般的社会的状况，讲话是要留有比较客气比较暧昧的空间，很多事情是尽在不言中的。那我的那个要求答得准，比如说我们去吃火锅，已经超过了那个2个小时的限定吃饭时间了。然后那店员就说啊，不好意思哦，你们用餐时间2个小时已经到了，所以可能要麻烦你们一下啊。我说，请问要麻烦我们什么事？然后那店员吓住，因为他辱蔑了很久才说，请你们离开。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你麻烦我什么？因为我这个人这方面非常恶毒的，他说。如果他的回答是不好意思啊，就是可能要你们离开，或者是可能就是你们可能要离开了之类的，我就会说哦，那没有问题，我们现在就是处在可能离开的状态，所以就继续坐着，就是 之类的。那就我的就是做得太过分了，比如说去年四月还五月台中课的时候，我搭一个计程车去教室哦，台湾人的那个打招呼都很习惯用一句话，就是你吃饱没啊，你吃饱没。然后呢，计程车司机我一上车刚好就是问你吃饱没。然后呢 我那个时候是早上起来在 7-Eleven 买了一个很小颗的预饭团，果然是没吃饱，所以我就很大声很爽朗回答没饱。然后那司机就一直狂笑，他说他讲这句话几十年了从来没有人这样回答过。那因为台湾人这方面的那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台湾人很喜欢问说你吃过饭没有啊，然后我就说没吃过你要请吗，然后对方也是噎住了啊，大概是这样的状况。那前昨天还前天晚上啊，同学的 我跟同学在同学旅馆门口那边就是在聊天，刚好那个地方有一个卖盐酥鸡的小吃店，然后那个老板娘有点忙不过来，然后就坐一坐，因为很多人在排队嘛。那老板娘弄就说，哎，这个盐酥鸡跟那个炸花枝是谁的啊？是谁点的啊？然后刚好看我们这群人在前面聊天，就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在等菜的客人，就说你们是什么？然后我就说我们是人类。那有一次昨天跟个出版社女同事啊，去吃东西，然后结账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台湾要把那个账单抽起来拿到柜台去结账嘛。然后那女同事收东西就说啊，谢谢菜单，就谢谢，就是谢谢你，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个，谢谢账单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哦，谢谢账单，拿起那个账单啊，谢谢你。就是我是走火入魔型的极端的这种设定，所以同学要问问题的话，你真正需要什么答案，要请给我很精确的问句啊，不然的话就会问问题，就好像就有点碰壁的感觉啊。所以先向各位说明一下我的设定值。那所以同学昨天还有同学下课说什么还要问的，我说等到上课再问，那同学可以现在拿来讨论一下。哎，请说。 昨天有讲到这个经营窗的部分嘛，然后它的条文是从口流向四肢者的，从四肢流来入口者的。那我的问题是，这个口还有这个入口指的到底是什么？ 其实这个口真的就是指嘴巴，只是呢有一个人的窗啊沾到旁边有蔓延，对不对？张仲景是认为说，如果是从嘴往四肢蔓延的，就是它往外推，就是没事。但是如果是四肢往嘴蔓延的，代表他的你的正气很弱。但是虽然就是这个口就是很普通的口，但是实际上谁是这样长疮的？所以你如果问我文字，他这个口真的就是历代注家都是认为就是嘴巴，并没有太复杂的他意。还有吗？哎，请说。好，两个问题啊。首先，傅青竹女科呢，虽然有各个不同的版，但是其实内容是非常大同小异的。所以基本上傅青竹的书啊，什么傅青竹男女科，你书店买任何一本，内容大致都是一样。不过呢，傅青竹的书，因为还有同样内容的资料散落在陈士铎的医书里面，尔东城这个是，然后铎是那个金字旁一个翻译的译的另外一边，这个翻译的译那个言字旁改成金字旁的那个铎。那陈士铎的医书里面，傅青竹用的方，陈士铎里面的医书里面都有出现。那陈士铎的书是不止一本，有蛮多本的，比如说这些方剂会散落在时事秘录、辩证录、辩证御函、辩证奇文，还有这个洞天奥旨。洞天奥旨是一个陈士铎这一派特别闯，陈士铎他们家加上这一派的医术融合起来特别强的，就是治疮科，就是身上哪里发炎化脓的疮科的方子，就是陈士铎的书很厉害。就比如说今天我长个疮啊，就在那个尾椎骨旁边，然后用陈士铎就是那个尻发 这个字就是屁股的意思啦的方就可以搭到那边把那个窗治好之类的。那就是父亲主的方剂呢，因为陈士铎等于是这一份资料有一个父亲主版，有一个陈士铎版。那在非常细部的地方，有的时候陈士铎版比较完整，然后剂量有的时候父亲主版可能各个古代的书它的校对工作不一定有那么精良，有的时候父亲主版写一钱的，陈士铎版的那个药是写三钱之类的，就是这个精微的差距的话是要稍微做一点功课，用两个人的医书来做比较，这是第一个问句的答案。那第二个问句呢，这个关于这个静脉曲张是什么病机，然后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那么静脉曲张的病机啊，台湾有一位叫做陈咬和的伤寒研究者，他提出一个论点，他认为他自己的使用药物的经验，他认为静脉曲张比较是你的腿肉里面有湿气，他说是因为这个湿气塞在腿肉里面才把你的静脉逼出来的。那这个呢，就像我们一般觉得静脉曲张，对不对？就觉得如果你能够把静脉的血液拉上来，它就比较不曲张。所以呢，从前李海夏先生也提到过，就是静脉曲张的话，你就可以用芍药甘草汤或者芍药甘草附子曲张汤来把这个血拉上来。可是呢，这个汤虽然吃了之后，你今天吃，明天就会觉得，哎，那个鼓出来的血管有变小哦。可是呢，后天不吃的，它又慢慢回来了。因为你这个拉上来它又掉下去，拉上来它又掉下去，那这样子要搞到何年何月，对不对？ 要用芍药甘草汤吃到你整个内脏跟肌肉都松弛了嘛。就是因此呢，因为这些，那你问是不是淤血，那答案是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所以如果它是淤血的话啊，那你可能要用一次所谓的桃仁去胀汤，就是你的这个芍药甘草附子汤里面啊，可能你那个芍药都还可以再加一点点赤芍药，然后里面再加进桃仁宫红花。因为这个静脉曲张如果是有淤血，它也是非常大的血管的淤血，所以桃仁曲张汤用一次用两次，它把那个淤血拉通的机会是很高的。那当然你还可以就是用药，我们都可以再加进一些更，比如说你如果要让那个淤血疏导的更顺一点的话，还可以加上我昨天说的那个人参跟五灵脂的那一组，那个是菌血结构，阴菌的菌，那个人字旁改三点血，三点水的那个菌，就是疏导你的血，就是在淤血里面用菌血结构也可以。那所以就把这些东西都加进去，然后用个一次两次，然后用个一两两次，因为你反正用去胀汤它一定会好转一点，问题是它又会不会掉回来。就如果你去了淤血了，用了一次两次以后，哎，它这个静脉曲张的程度真的就有减缓很多，那你就赚到，代表这是有淤血，那淤血打通了，它血流顺畅了，就没有大问题了。那但是如果你去了淤血的做法做了一遍之后，它好一点之后又慢慢又恢复原形了，那说不定就还是要回到陈咬和大夫提出来的，就是从腿里面的湿气，腿里面的肉的湿气开始处理。那他提供的去湿气的方法是一个偏方啦，就是用大量的黄豆芽。那这个的话，你如果啃得下去的话，就是用水煮熟，每天，我觉得这个要有效，剂量要很大，每天半斤的黄豆芽，然后烫熟以后，你就有一顿饭，你根本就不要吃饭了，就加点沙拉酱吃黄豆芽沙拉这样子，然后连续吃15到20天到一个月。那这个是以偏方来讲，可能比较去除那个腿的湿气的。那以经方来讲，可能比较去除腿的湿气的是那个治肾浊的那个肾浊汤啊，那个甘甘苓竹汤。比较有希望去除脚腿之间的湿气。那不过刚刚灵竹汤的话，我也不太确定用多久会有效。可是呢，可是我从前在好像是偷偷教的班还是慢慢教的班啊，介绍这个 什么吃黄豆芽来改善这个腿肉里面的湿气的这个方法以后，还是有同学反馈说吃了这个黄豆芽他会身体觉得卡卡的，就是他在拔湿气还是遇到障碍了。其实湿气本身就是不是那么好搞的东西，如果黄豆芽卡卡的，可能还是要什么长期少量服用平胃散。那平胃散因为拔的是这个中焦的湿气嘛，你要他去拔腿的湿气的话，就可能要加引经药，比如说少量的平胃散每天早上起来吃两克、哦、当然其实平胃散早上起来吃两克不错，因为基本上吃了之后早上起来那个脸的那个微微的浮肿就会消掉、哦、你到时候美容药吃也可以。那两克平胃散里面呢，加 0.3 克的牛膝，再加 0.3 克的续断，这样比较能够让它的药性去循行到脚腿。那这样的做法就是多多少少你加减试试看。不过呢，过去有同学说吃这个方，比如说吃黄豆芽祛湿的方有卡关的问题哦，我觉得说不定是故事又要讲回原来我们讲过很多次的，就是说不定这个人真的是厥阴病体质，就他真的是上热下寒型的，所以他整个药又是在一个厥阴病的框架里面被这个大的疾病框挡住而不能好转、啊、所以目前为止大概这些可能性可以先试一轮。那当然我也知道我说的这些话不足以100%医好静脉曲张，这个不过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初学者，就是 每一种病都有能够用伤寒论来练到70%把握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基盘。那等到这个基盘你达到了以后，你再可以去看很多别的书，比如说那个各种偏方哦，我上课之间提到了好几次赵俊兴的十一师秘药，因为我觉得那本书的偏方选得非常的精华，就是它都是那种超好用的偏方，就是他跟过11个老师，然后这个老师有很多他们喜欢用的那种自己独门的方。然后呢，另外像是明清年代的包相敖编的一本书叫做《验方新编》，那他也是把一般好用的中医方都收起来，那他也没有讲什么道理啊，也没有，而且也不是哪一个派系，可是呢，《验方新编》的方用起来也是，就是你有意外之喜的情况是非常的多，这样子。还有吗？啊，请说。头皮屑的意思吗？你要问原因吗？哦，可能性，原因的可能性，可能是淤血，可能是风邪啊。请坐，请坐。怎么治啊？我是这样子，比如说，就是有什么东西能够打通头部的淤血，把头部淤积的血里面的不干净的东西拔掉，并且能够把头部受的风拔掉，那它就有希望好转。那么这个方法来讲的话，比如说日本人有两个方啊，一个叫治头疮一号方，一个叫葛根红花汤。那可是呢，我们的临床经验却发现日本人的这两个方，葛根红花汤去治头疮比较有效，然后治头疮方来治葛根红花汤症比较有效。等一下，我忘记葛根红花汤症是什么东西，因为很少用那个方。所以呢，首先如果头部容易那种代谢的异常，你用最轻的手法来做的话是葛根红花汤，但是这样做还不是很好的时候，那就要用到清朝王清任的那个把那个血路啊，整个头皮都的血路都打散，去发散一轮的那个，是贾家是通窍活血汤，对不对？那通窍活血汤要有效呢，就还要加一点点麝香，那一点点麝香就很贵了。那万一你用了还是没有好的话，那你就会觉得很亏啊。但是就是再不行，就要用通窍活血汤去推它。那如果呢？是头部有还就是因为这是以血路来讲，如果是受风的话啊，张仲景治疗头皮头部受风是这个头风魔散。那头风魔散是拿 生附子跟这个岩盐打成细粉，然后撒在头发上，然后自己这样抠头皮。那小胡助教看有一位台湾老中医哦，专门把这个，因为小胡助教那个是他有一次哦，不知道为什么受了什么风，头皮底下发疼，然后用了经方用来用去治不好。后来看到有老中医提到说，可以用一味药叫做白附子啊，就是说去除阳明经风气的那个白附子，来去除头皮的风。于是他就白附子买一点粉末，白附子不是跟我们不跟我们说的附子是同一个植物啊，不同的。然后也吞一点那个粉末，然后也用粉末敷在头上啊。小胡啊，你是有用什么液体的东西来帮忙敷，还是就干粉敷比较好？第一次用蛋白敷，于是头发就结成块状啊，再也掰不开了。那后来就直接粉加一点水敷头，啊，这样子也是一个拔除头皮风的方法。那这些粉状物啊，如果你自己有耐心的话，其实还有一个方法是可以让这个容易起头皮的体质改善的。但是这个必须要你相当勤奋，不过这个勤奋是一个某种角度来讲也算是一个养生法吧。虽然我一点都不提倡养生的啊，但是呢，这个对身体其实还不错。就是你每天啊，这个两个手像梳头一样，就是手指头十个手指头沿着头皮把头发往后面梳，那。中国人的那个养生法本来的说法是，比如说过年的时候除夕夜，你就一个人把这个头皮这样子往后梳，这样子梳1000下，就可以把一整年份的风气都扫掉之类的。那事实上这个做法要有效的话，也是次数要多。所以你看你的手指啊有没有力气，如果你呢不太有力气的话，你就自己用个，因为我不喜欢做太拼命的养生法。比如说游泳的话呢，50公尺的那个游泳池，我大概来回6趟就起身就走了。就别人都是要来回20趟或者30趟，对不对？我就来回6趟，觉得有动到就可以走了。我是这种很懒惰的人，所以如果你问我，我就会说，我通常是比如说。今天有零碎时间，比如说现在在上课，你听这个人的课啊，人家在问头皮，那你也觉得很无聊，我又对头皮没兴趣，那你在这种很无聊的时间，你就往后面播。我的话是，只要遇到那种坐着无聊的时间，就想起来的话，就这样子用手指头梳头，梳个120下左右。那120下也觉得有点酸了啊，那就算了。然后再遇到有点无聊的时间，就在手指梳头，这样120下，就这样断断续续，积少成多的。那一开始这样梳头的时候，可能你的那个头皮会变成结出大块大块的硬皮，开始掉落。但是等到把那一趟梳过去以后，头皮的品质就会好了。但是呢，这东西也是，如果你就是那种头皮容易受风的体质啊，那大约来讲的话，你好一阵子，就你的环境有关系。比如说我们台湾很湿。就是你可能好一阵子之后啊，你又会，就是又会慢慢回来，然后你就又开始要勤奋的一直这样子往后面梳。就这个东西是，就还有一句话说，好像有一句话说，减肥是女人一生的功课啊。那这个治头皮屑是人类一生的功课。那当然，我相信你想要知道的是，有没有什么内服药啊，就是调体质，是根本上能够把这个体质调理好的。那这个根本上调理好体质这件事情，那还是整本《伤寒论》你一个一个主症框去找，因为各种体质，厥阴体质、虚劳体质、什么血虚体质、什么血毒体质、水毒体质，都有可能产生很多头皮屑，所以这个东西要一概而论会很难。那么这个摸头皮的这个手法，如果你要配合什么生附子加盐巴的粉，或者白附子的粉，这样子来梳头，可能也是。可以的，我刚刚讲一讲，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件事可以补充在头皮上这个事情上面，可是我讲着讲着忘掉了，可能我待会儿想起来再回头来补充好了啊，大概是这个样子的状态，还有吗？啊，那边先去的。 我 想请问一下，就是有那个便血的情况，是去医院查是克阳性结肠炎，但是它是鲜血而后便，这不是痔疮。我想请问这个是用赤热丹龟散还是用黄土汤？ 哦，你答案是用黄土汤。就是我在教这个条文的时候也说，那个鲜血后便还是鲜便后血根本不准啊，不要理它，就是肠道的就还是用黄土汤。但已经很就是已经很如果很接近，就是有那个痔疮的痛感的，那就赤豆汤会比较有效，但是没有那个痔疮的痛感，那还是黄土汤。刚刚还有谁举的？哎，请。是这样子啊，因为你的问题带到应该，所以就变成我很难回答了。就是你问可以用什么，我就比较敢答。因为应该的话，就好像这样子做就是对的，别的都不对啊。但是刚好尿蛋白的情况是很多方法都可以的。那这个，那我就姑且回答可以的好不好？啊，就是尿蛋白的情况呢，它的为难之处啊是。你的这个肾脏病已经过去了，但是你在检验里面一直都觉得你有尿蛋白的那个验得出来，那它的路数是要好几路的方剂重叠，就是药物的治疗跟食疗同时进行的话效果会比较好，那单一向度的都会比较就会一直拖着一直拖着一直拖着，然后就一直没有很好。那尿蛋白是这样子，如果以肾脏本体针对尿蛋白好用的方剂，一个是太阳篇的五苓散，一个是少阴篇的真武汤。因为真武汤症它其实本身就包含的尿会白茫茫的，当然蛋白不一定会白茫茫的让你看到了啊。不过就是比较肾阳虚的，也就是说我们加了少阴篇之后啊，你可能会看得出这个人有没有真武汤症。那五苓散症就是口渴尿不顺嘛，那这个很容易抓，对不对？所以在这个人的本体，你去看看这个人的体质的主症框架是比较接近五苓散还是比较接近真武汤啊，这个是尿蛋白的这个以药物来讲的，以这两个方剂为主体去运作。当然五苓散跟真武汤之间还存在这个苓芍竹苷结构，就是这个胃闷闷然后脑勺僵僵，那这个也有可能会动得到这个系统啊，所以这些都要就是照主症况开药啊。那另外呢，食疗的话是这个样子，有第一就在我心目中比较会优先顺位的选项是那个有一种中医的食疗法叫做黄芪糯米粥，就是你先用黄芪去慢火啊，慢火煮久一点，炖一锅黄芪水，然后再拿那黄芪水去煮稀饭，或者是你就稀饭里面加黄芪，煮好以后煮久一点啊，然后到最后那个黄芪药渣不吃，但是吃那个稀饭。那就是以长期调理的话，我医理我也不能够精确说出是为什么啊，但是呢，黄芪糯米粥比较能够陪伴病人一直走到那个尿蛋白验不出来的那一步。就是五苓散跟真武汤通常能够做到，就是原来你验到了很多，然后用了以后就开始降下来了，但是降下来以后可能在医生比较严苛的标准之下还会觉得是个红字，但是你要让红字变成不是红字的话，那个最后那一段的调养可能黄芪糯米粥会比较好用。那另外还有一个粥法啊，不是，另外还有两个粥法，严格来讲有两个粥法呢，有一个粥法一个汤法，它都不是治尿蛋白，而是治水肿的。可是这两个汤法如果你愿意当作是今天家里面加菜，那对它这整个系统也会有补强的效果。偶尔吃一次的话，因为这个东西天天吃量谁也吃不下去，但是偶尔吃一次的话，可以让这个黄芪糯米粥的疗程稍微缩短一些。那偶尔吃一次的东西呢，一个是红豆炖鲤鱼汤，那个到底要算汤还是粥我也搞不清楚了，豆粥。就是人的那个泌尿系统啊，什么就是用西医的观点讲什么白蛋白球蛋白之类的，就是一般的肉类鱼类是其中一种，但是鲤鱼是另外一种， 我忘了需要的就是球蛋白就是白蛋白，忘记是哪一边的，反正鲤鱼是那个人体要能够利水很重要的那种蛋白质。有的时候一个人这样过日子，刚好吃东西吃着吃着身体会缺掉那种蛋白质。那但是以西医的论点讲啦，但是水肿的患者的话，通常红豆鲤鱼粥啊会让那些本用药没有效的人，哎，吃了红豆鲤鱼粥再用这些药就有效了。就它是一个硬体的，就是身体有必须要的营养素的保养法。那另外一个就是大蒜鳖汤，就是一只鳖炖汤，然后放很多很多大蒜，这样子。那这个也是退水肿相当强而有力的药物。而但是这一整这个组合所提供身体的，就是打个底来讲，会帮助你那个尿蛋白的那个体质在根基上更稍微修补的好一点，而让黄芪糯米粥变得有效啊，大概是这样子。我知道的是这样，当然我说这只是可以，我不敢讲应该，因为我认为世界上一定有别的中医有比我更高的招啊，所以我这只是一个我觉得是安稳范围内的基本盘的打法。好，你说。 嗯， 手心脚心会常常出汗是什么呀？ 就怎样可以调温它，不要出那么多汗。 我上课的时候有讲说，可能首选是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那如果你的手心出汗的时候，你有手心微微发烧的感觉的话，那个是温经汤或者是小建中汤都有手心热的主症。但是呢，有些人他的这个啊，就是因为如果这个东西你可以做啊，那个请坐，请坐哦，不要再叫人做了，自己做下去。那个，如果你是就是因为手汗脚汗，我们都是说自律神经的事，对不对？那多半都是什么什么，在中医来讲都是龙骨母什么什么龙骨牡蛎汤。但是如果你自己就本身就是那种常年压力比较大而卡到的，那桂什么什么龙骨的系列的汤，在你自律神经极端紧张的情况下都不会很有效，所以往往还是起手是先吃柴胡龙骨牡蛎汤。那但是这个柴胡龙骨牡蛎汤并不会在那个当下就起到止手汗脚汗的效果，但是呢，你先把这个自律神经主轴卡紧的地方打松了，然后再用桂龙骨系的来调。那我就觉得止以手汗脚汗来讲的话，桂甘龙母可能比那个治整个虚劳的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有效一点。那你但是呢，有的时候这个人手汗脚汗哦，还真的是气运行不到手脚，并且身体里面有积湿气之类的。那这个的话，可能就要你自己依自己的体质辨证，看是不是有一些运行手脚的引经药，加上补气药，再加上祛湿药啊。这样的可能也是有的。还有中国人认为汗是心的液体啊，所以会从如果你的汗是很守心的出来的话，那代表你的心阳是相当的虚，所以心中受寒邪的通脉四逆汤喝的时候，再加1公克的上好肉桂粉，那个会比较有效啊。然后这个心阳补全了之后，再挂在什么什么龙骨牡蛎的那个结构上，会整体的固护会比较好一点。好，还有吗？啊，请说。 我觉得那个两个问题，刚刚那个红豆鲤鱼汤，那个红豆要煮到烂开吗？还是一颗一颗的也 有？我这样子说哈，你们今天吃红豆汤，如果在家煮一锅红豆汤，如果这个汤里面有一些红豆破了，有一些红豆没有破，你会坚持要很小心的煮到一个豆都不破，还是要煮到所有豆都破？ 都不会。 都不会。对，就是说，实际上做菜的时候，谁跟你讲究这个？ 啊，这个问题是，就像那个小孩要念书的时候，除了那个老师昨天讲那个宝石，那个大头脑食物，有没有什么内服药可以让小孩子念书的时候吸收力比较好？ 那个大波脑食物，我叫能量宝石啊，这东西都是带好玩的，好不好？不要太相信啊。这个， 这个，那小孩念书这件事，请问你几岁？ 就是像那种念国中，我就大概十四五岁 啊。是这样的，我问几岁的意思是，如果你是十岁以下的小孩啊，其实不管三七二十一都是小健中汤好，就是小健中汤他的那个小孩整个能量框架会运行的比较顺。那但是十四五岁以后基本上已经算大人了。那我是觉得大人的话啊，我不想做太过分的补法，因为我是觉得如果你念书练到累了，对不对？那睡觉比读书重要，我个人是这么以为。那但是呢，就是大人如果用脑伤脑，忙到焦头烂额的话，那最好用的方其实大家都晓得，一个是古方的天王补心丸，就是敦煌残卷的那个毗沙门天王奉宣和尚神庙补心丸，名字很长了啊。那这个，因为现代方的天王补心，其实这个故事都是一样的。天王补心丸的故事情节说，都是说有一个什么和尚啊，半夜念经不倦，然后念到呢，好像整个人都要油尽灯枯了，然后就做梦，梦到这个毗沙门天王啊，来给他一个托梦，说你吃这个方呢，精神就好了，就是精神就会好了，就不伤脑了，就可以继续念经念下去了。那但是呢，同样是给和尚念经灵修的这个天王补心丸呢，古方版啊是一个滋润的温补的药，它的主轴结构相当像是，就好像如果你要用方剂学的脉络来讲的话，就好像是张仲景的蜀玉丸做的比较没有那么多驱风药的结构。在唐朝有一个叫五笔山药丸，只是那个古书上啊，它是写治虚劳五笔山药丸主之啊，虚雷五笔啊，不是虚劳，治虚雷五笔山药丸主之。我在看那个古书就觉得，它断句是断哪里啊？是治虚雷五笔的山药丸呢，还是治虚雷这个药叫五笔山药丸呢？那所以我后来我自己在家都是称之为虚雷五笔山药丸啊，就是不知道怎么断了啊。那就是蜀玉丸的那个基本结构，到了虚雷五笔山药丸那个基本结构，然后再核心化，就是在中轴，就是边周边药拿掉一点，在中轴化的话，就会变成古方天王补心丸，这是一路。那古方天王补心丸其实是小孩大人都推荐的嘛，就是反正你什么事情忙耗脑力，就是觉得焦头烂额，就觉得烦躁了的时候，就含化一颗啊，这个当点心吃也还不错的。但是我的嘴巴很刁的助教会说，没有这个蜀玉丸美味啊之类的。那但是呢，后代方现在一般的天王补心丸啊，是做的比较小颗小颗的，是包朱砂的。那这个后代方的天王补心丸呢，它朱砂这个药啊，其实我的助教都非常喜欢买一颗天然的朱砂球挂在胸口这个地方，说只要朱砂能够贴着胸口这个肉，就人就很舒服，就它的确很有宁心安神，而且它是至阳的硫磺跟至阴的水银合在一起的东西，它本身挡病气的效果非常好。那可是呢，朱砂如果包在那个药丸外面天天吃，中医说到那个人到最后会宁心安神到心也不会动了，就是痴呆化了啊，就是太宁心了。所以我想，因为现在的中药好像已经不喜欢用朱砂了，所以呢比较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我小时候啊用功读书的时候，我当小学生的时候，我奶奶帮我补脑的就是那个包满朱砂的天王补心丸，大量吞了，想来那个时候恐怕已经痴呆过了啊，就是那个真的是小时候不知道吃了多少朱砂。那但是呢，就算不算那个朱砂，后代方的天王补心丸的结构呢，也是让人看得到他的目标是在做人工阉割，就是觉得当和尚嘛，总是 欲火熊熊没地方发泄嘛，所以要帮你把这个让你乱心的东西平下来。所以后代天王补心丸也是让和尚可以好好念经啦，这个目标是一样的啦。但是呢，就会让人觉得好像有点不够补，这样讲可以吗？啊，就是有点寒到啊，就让人下面这里哎有点阴头寒啊，这样子，就是这样的感觉。所以这是以天王补心丸讲。那另外一个已经介绍过的后代方叫做龟皮丸。那龟皮丸呢，它是一个，就是它的主症就是好心好道会恍神。就什么叫恍神，就跟你讲话他就好像没听到就没答。那不过这也很奇怪，就我们天威助教从来也不好心，也是恍神的。所以这个就是你跟他讲话他会常常好像没听到一样。那这个是龟皮汤的主轴，那主轴主症最好用的主症轴。但是龟皮汤呢，在日本啊，治疗各种妇女的情志方面的病，非常喜欢龟皮汤跟加味逍遥散合用。因为加味逍遥散也是某种程度是疏肝解郁，而且很奇怪哦，就如果你压力大，比如说我生闷气，如果生到全身这里那里都在发痛的话哦，用逍遥散不太有效，但是用加了这个牡丹皮跟栀子的这个加味逍遥散，其实加了牡丹皮栀子都比较凉，对不对？反而走得特别快，觉得逍遥散特别有效。所以单支逍遥散对于脾胃不够暖的人吃久了会开始有点稀便，就是肚子被寒到，可是实际上以疏肝解郁的效果，单支加味逍遥散远远强过正常逍遥散。那所以呢，因为现代人脾胃寒的也很多，我要单开单支逍遥散也觉得有点不好开。那但是呢，就是加味逍遥散、龟皮汤两个加在一起的时候会互相增幅。就是龟皮汤有一个问题是很容易上火，但是加了加味逍遥散就不会上火而补了进去。那加味逍遥散是容易凉到人，可是有龟皮汤它就不会凉到人，所以课中就这个两课那个两课就会很好用，然后也解压力也治恍神这样。对啊，那边哦，对不起，刚刚是这个同学刚刚上一次先举的。就是耳鸣、荨麻疹、飞蚊症、干燥综合症，这些加起来的话，简单来说啊，单一治疗了，就是这整个东西，我还是会到时候想要赖给小胡助教，就是这个病人本身的体质到底是厥阴底还是少阴底那个问题，就是整的来讲还是。大方向是调理你的厥阴病体质或者少阴病体质。那但是因为但是耳鸣的话啊、哦、有很多种，就是有的耳鸣是挂在少阳上面，有的耳鸣是挂在少阴上面。比如说少阴病的麻黄附子细辛汤哦，也是听东西会有点不清楚，好像撞了一层东西一样。然后小柴胡汤症也会。所以这个东西还是要用脉或者怎么样去判断说这个耳鸣到底是少阴系统的耳鸣还是少阳系统的耳鸣。而且呢，还有的人耳鸣啊，是有的人是那种长期胆固醇跟卵磷脂摄取不够，所以他的那有些神经啊都破掉了。就是因为比如说神经的话，脑部的本体是以卵磷脂构成的，神经元上面那个鞘子是胆固醇构成的。那如果这个人胆固醇常年吃的不够，那个神经的鞘子薄了之后啊，就会变成有一点小短路的感觉。那有那个小短路的感觉，这个人就会一个是容易会有耳鸣脑鸣的现象，然后一个是他会变成性生活不顺，因为那个鞘子开始断掉的人被人摸会不舒服。 就是这个是其中可能的原因之一，就是少阴耳鸣的话，少阴少阳，或者是胆固醇卵磷脂不足。那胆固醇卵磷脂不足，对不对？如果挂到肝燥综合症的话，其实肝燥综合症，同学可能有一点中医尝试的，第一个就想猪肤汤，第二个会想炙甘草汤，对不对？这些都是正治的对的方。可是耳鸣、脑鸣、飞蚊症挂肝燥综合症的时候，你辨证的时候要考虑有没有可能是厥阴的，对不对？但是正治的话都是那种大滋阴的方，但它如果是下寒而上热的肝的话，那完全故事情节就换一个，可能从肾气丸开始开，就是肾气丸是厥阴的主轴方之一。然后呢，飞蚊症是这样子啊，飞蚊症它的本体来讲，就是这个人的眼珠子里面那个水里面有渣渣，所以陈士铎他有一个治飞蚊症的方子啊，它的主轴药物就是说你的眼睛通往肝，所以我就用一些去痰的药入你的肝，把那个痰挑掉。但是这个方是一个，怎么讲，你不是厥阴底，不是少阴底，就是你那个六经的那个框框都没有大问题的时候，那个方就是入肝把痰挑掉，你就治好了，就是慢慢吃慢慢好。可是如果你挂厥阴、挂少阴或挂什么的时候，对不起，你身体里面这里还有很多痰，那里还有很多痰，他那个要治疗你那个眼珠里面痰的药还没有到眼珠都用完了，所以就会变得很没有效。所以也就是说，我觉得你知道从前那个学校同学啊，什么彼此以那个同学的名字啊来元宵节的时候设计灯谜啊，像拿我的名字设计的灯谜，就是谜面是咳不出来，谜底是痰结中，然后就是这样我真的就是宿命，我就是一辈子里面身体有清不完的痰，这里有痰，那里有痰，那。所以我这个全身这里那里的痰都没有好起来，我的飞蚊症也是治不好的，我现在还是有，所以这个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那至于荨麻疹的话，本身荨麻疹也是单一来讲的话，通常比较有效的是阳明篇里面的麻黄连翘赤小豆汤，但是这不是一个调理体质的方。那整体的调理体质还是要你身体里面的血分的湿热跟皮肤底下的风邪都发掉，所以你的这个状况的话，其实如果要诊疗的话，其实如果你是一个病人的话，通常我会比较给的意见就是说，哎呦，就算你这个耳鸣或者是什么短期内不能治好，我们的大结构的规划还是怎么厥阴治到少阴，少阴治到少阳，这个样子的大规划。那如果幸运的话，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些病会越来越不发作，大概是这样的想法。还有吗？刚刚后面还有一个，对不起，好，我先刚刚写给你。 两岁半的小朋友，然后容易遇到一些挫折，就哭叫，然后他夜里醒过来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在那边哭，我想问问这个是不是可以算肝胆大脑亢症，然后这个是不是可以算肝气？ 两岁半的小朋友就认得出什么叫挫折。哇，真的很有戏剧张力哎！你刚刚问的问题是不是有可能是肝脉大草汤症，是不是有可能是肝气郁结？那答案就是有可能，是有可能。啊，还有刚刚谁啊？你说几岁？我觉得到了十八岁要调都已经蛮难的了。那这个难之中，我跟你讲，我这样给你的答案应该是给你一线希望，但是你不要期望，好不好？因为我已经不确定这个掰不掰得动了。 那这个一线希望不要期望的做法的话，我的话会这样子，就是用极少量的大线胸丸，看看他从小到大是不是那个骨架里面有痰把它勒到，所以它会长歪掉。那把那个痰去掉了之后啊，再给他吃一个冬天给他吃比较多次的转骨汤。因为呢，就是因为我的期望是这样子啊，如果那个让他的框架歪掉的那个拉力，就比如说来自于痰的拉力啊，他那个拿掉以后，而这个人因为十八岁，你知道有的时候十八岁的孩子啊，骨架还没有长满，就你有没有看过那种，就是比如说那种十八岁的那种电视电影明星，看起来还是那种瘦瘦的，对不对？但是那个人可能长到二十五六岁才会长宽一点，对不对？他可能还有一点长宽的空间。那这样的话，就是先看看用在他不要太大剂量，因为大线胸丸太凶了啊，就小量小量的，就是抽一点点，抽一点点的这种。慢慢的吃一段时间，但是这让我们看不出效果的。然后吃一个冬天的，有机会天冷就吃一锅转骨汤，天冷就吃一锅转骨汤，这也是看不出效果的。那然后呢，或者是在给这个看看朋友介绍有没有比较好的整骨师傅啊，就看哪边有没有什么歪掉的，再帮他调一调。然后但是这样的话，你也要再等一年，等到他下一年的发育状况。可能会稍微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我即使如此说了，都觉得我对这件事是没有把握的啊，我的心情是比较渺茫的。啊，还有谁吗？啊，请。 昨天有讲到一些伤科的药，那我们那个昨天提到的是就是生机散啊，黑玉膏这些。那如果是比较严重，比如说切到经脉或者是韧带的刀伤的话。请问有什么药是比较适合去做 这修？是这样子啊。首先呢，因为你刀伤，对不对？伤口是先愈合嘛，是不是？就是伤口先愈合起来，可能到西医院去缝个针啊之类的。然后那你赶快去吃生机散，把那个就是外伤的部分先愈合，对不对？那如果说内伤的部分的话，我们中医的故事里面呢？就是治疗韧带断掉的药物，这是一个谜，因为呢，古书上古本草书说的有效药物是玄花的根，可是到现代的临床中医用到有效的药物是玄附花，玄附花是毛茸茸的，玄花是喇叭花，照理说是不一样的植物。可是因为本草书抄来抄去抄错了啊，就是有很多抄错的地方。就比如说什么我们本草书抄来抄去，比如说我上次有提到说许熟为治痰癖，就是歪着睡，所以喝酒让那个胃旁边多了一坨东西，然后他用苍竹啊磨什么东西，对不对？那他苍竹磨什么东西，我记得许熟为宋朝自己的书好像是加什么好像油麻菜的种子之类的，然后但是那个故事传到类似清朝本草备药的时候，就什么苍竹磨那个，然后配麻油吃这样子，就是你知道这东西会一点点歪掉了。像或者是宋朝的那个陈诚的本草别说细辛这个药啊，单独吃那个生粉不要吃超过一钱，会把人闷死，因为细辛里面有一些毒素，如果没有煮过的话，它没有蒸发掉的话，直接生粉这样吞下去，一钱就有可能把人让人胸口发闷的很厉害。然后他说平凉狱，就是平凉这个地方的这个监狱曾经办过这个案子，就是说医生医死人或者是谋杀亲夫之类的故事了啊。那结果这个书呢传这个故事呢传传传传传，哎，就是渐渐的，比如说传到明朝的，比如说本草纲目好了。哎，他抄过来的时候就没有说细心生粉了，就是说细心不可过钱，对不对？那就连好像连煎汤剂都不行了，对不对？代表说你喝仲景方有细心的应该全部都死掉啊。然后呢，到了再传到这个本草备药的时候呢，又变成说，哎，这个细心不可过钱，而开平玉曾至此，就是本来是平凉在西北边的，现在到开平了，广东南端。啊，就是地方也搬家了，就是这种书这样抄过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治疗 筋断掉的这件事情，韧带断掉，那个比如说应该是民国初年，应该是张锡纯吧，他就说他觉得他用过的有效的方法哦，是那个拿大量的那个玄附花去熬成浓浓的糖浆，然后厚厚的把那个糖浆敷在断掉的韧带的两个断处，他说这样子敷过以后，那个韧带、哦、会各长出一个小球球，然后你就继续敷继续敷，它两个小球球会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然后到最后两个小球球变成一个大球球，然后再继续敷它平掉，韧带就粘回来了。 从外面吗？ 外敷。但是呢，用玄附花的花来熬这个糖水，其实在之前的版本是说用玄附花的根，然后在之前的版本根本不是玄附花而是玄花，但是错两次以后还是有效，所以中医是可以乱来的啊。好，还有啊，你说。不是，你的问题是僵直性脊椎炎可以治吗？那每个医生都可以治它，就是你问可不可以治，答案就是你爱怎么治怎么治，怎么会不可以呢？ 对，然后就是好像之前看了一个文章是说拿那个砒霜处理一下之后，然后就按揪在脊椎去揪，然后是只有这一个办法吗？还是这个办法是可以再细的说一下？ 就是你问是只有这个办法吗？那答案是不是啊？ 那可以就是再细的再说一下。 细的再说一下。 对对。 好的，这个这样子啊，僵直性脊椎炎是这样子啊。我这样说好了啊，这个同学问的问题本身作为一个医学的问题来研讨的话啊。还算是一个我们可以还蛮有乐趣来讨论的一个话题，但是这个同学说的这个状况，我个人有一点点我自己的心理阴影啊，就是我的有生之年遇到的僵直性脊椎炎的患者，如果我跟他提到任何关于中医治疗的话题，他都会说你不用再讲，因为我已经全部都看过了，我已经都试过了。对对，所以就就是说基本上我认为你如果遇到一个僵直性脊椎炎的患者，你不会得到他的邀请去帮他治病的。所以我如果又告诉你三招五招，然后你又跟他讲说你，然后你又跟他讲，他说你不用再讲了，这些医生我都看过了。如果有希望的话，我已经不想再失望一次了，什么的，就是。 后来又想再了解一下，所以我。 他想了解，那是你付学费。那僵直性脊椎炎这样，我没有一个很把握的做法，但是好比说那个，我们在那个泰国去做大灸的那个店里头啊，那个韩国医生。他呢有一个台湾的客人就去跟他聊天，那台湾的客人呢，那个男生哈，他就是本来啊，他的僵直性脊椎炎是弯腰的时候只能弯到这样子，但是呢，他做那个大灸做满一个疗程以后，那个男生可以弯腰到这样，那这样算不算有好转呢？不够好转。那还有的人，我觉得我的话就是。我们一般以中医方剂学的通用方的话啊，那当然是就是我说过什么润和汤嘛，那润和汤也就是说吃了会好转，但是有没有办法到达完全的痊愈也不知道了。那在我的想法是说，就是既然药也可以走得到华佗甲脊，用灸也可以改善，而且你说网络上说什么用砒霜灸，用砒霜灸脊椎那是治血癌的啦，僵直性脊椎炎没有要加砒霜的，就是这个那个这个 就是这样子的做法，就是你尽可，而且也有的人的僵直性脊椎炎就不是太严重的啊、哦，他会说他如果每天有游泳就会比较不发作，就是会比较有好转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但当然我还要说，我们如果是学仲景派的话，还是要看这个人是厥阴底还是少阴底，对不对？他的那个基础体质的问题还是要处理的。所以我们现在就分成三个可能性，一个是基础体质，我们可以帮他改善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用药的话，比如说这个润和汤结构加上去，对不对？可以帮他疏通他的这个经络到什么程度。那如果他的这个一条背脊骨，因为艾灸的确是能改善，可是我们在泰国看到那个艾灸，那个灸掉的艾草的量很不普通哦，就两个钟头也烧掉好几斤的哦，就是，但我是觉得啊、哦，比如因为艾草这个事情，我现在是觉得蛮愉快的，因为大陆的那个淘宝网的那些好的艾草卖家，什么50:1的艾草都非常好用，就是那个感觉不是很烫，可是那个热气只要一透进你的皮肤，你全身就一身汗，就是现在艾草的品质非常高，我觉得。所以呢，你就那个大漏勺，对不对？这样子揪。但是呢，我看再好的朋友，我也不愿意服侍你吧，对不对？那这样大漏勺啊，那个放满了50:1的艾草，熏到你眼睛都要瞎掉一样啊。然后呢，每天3个钟头做15天的疗程，这样一定会改善很多的。但是医者父母心啊，你那个朋友真的是要你亲生的，你才肯这样做吧？但是说也用运动也用药也加灸，然后大框架厥阴道少阴道上还帮你调理好，那中间有一点怪怪的感觉，父亲主方陈氏多方都有什么腰痛的弯不下去，腰痛的直不起来，还有从带脉祛湿，还有从少阳拔湿气的法子，然后这个背脊骨僵，张仲景说背脊受寒，桂枝加葛根他把它拔出来，对不对？都有招，就是你不一定只有润和汤，有的时候桂枝加葛根汤反而有效，你用一个足斤足两照张金荣张仲景的剂量这样开，就是什么方法都用，就是1+1+1+1这样子，就是这个方法有可能改善一些，那个方法可能改善一些，你就什么方法都用，打大包围，因为这些方法彼此是不冲突的，对不对？就如果你下针疏导经脉跟坐灸不冲突，坐灸跟吃药也不冲突，那吃这个润和汤跟你调理厥阴病少阴病也不冲突，然后跟你去游泳也不冲突啊，这样子总加起来的话，我就说我觉得我因为我教书就常常是在跟初学者打交道，我觉得初学者玩中药就是每一个招数都是不厉害的招，但是所有的招数加在一起这个战斗力就不错了啊、大概是这样。那你听到这样子，是不是觉得可以放弃这个朋友 了？那老婆对他还蛮好的，所以有可能会帮他 救 吧。 哦，好好好，那你自己看着办啊。好，你说。 所以那如果说是少阴体质或者 是 厥阴体质，就是如果说感冒的话，好像比较严禁汗出，那那种人可以做大灸法，那种会比较排汗，或者是泡温。产生流汗现象的那种行为吗？ 可以。 所以跟运动流汗其实是不一样的。 哎，是，不是那个不一样？你的问题本身建立在一个《伤寒论》的读取上有一点小误解的基盘上。少阴不可发汗，是少阴体质的人应该说。得了少阴病的重感冒的时候不可以用发汗法，就是平常哪个人晒点太阳走个路不会出汗？ 那跑马拉松呢？少阴 病？哎，这个东西啊，倒真的是考倒我了啊！我比如说，我问一下克力助教好了啊，就如果这个人是个少阴底的人，肾阳比较虚啊，他跑马拉松，这个是在养生还是在耗损？是耗损啊。但是你问我可不可以，就很可怕。因为我从来不跟人说不可以，除非你说你要到我家睡我床上，我说不可以。不然的话，这个不关我的事的话，我都不会说不可以啊。就是你问我可不可以，我就会说你爱干嘛干嘛。 没有，所以我刚刚问你，就是泡温泉跟那个大灸法其实是可以的。 你看，你问我其实是可以的，就是你问可不可以的话，在我这边得到非常惨烈的答案哦。 OK， 谢谢。 阴汗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大腿跟脑出汗，一直 很疼。哦，阴汗的治疗啊，是一半，这是这有三路啊。它一路是虚劳小腱中汤症，一路是厥阴病，然后一路是那个地方有湿气。那我忘记怎么治了。小胡啊，那个我记得我们这一群人里面是反助教治阴汗治的最好，可不可以等一下下课你有没有他电话呀？对对对，就是你跟他说啊，就是说有同学问阴汗的治疗，帮我考倒了，请他告诉你怎么治，帮忙救一下好不好？好，就是谢谢你啊，帮跟他问一下，然后等一下上课前你再拿麦克风教一下大家，好不好？谢谢啊。好，还有吗？ 我就是误吃了麻黄汤，然后出了很多很多汗，然后血压从120/80一直升到180/115，然后就是又闭经了。我想是不是因为吃了麻黄汤以后就是伤了肾气，然后能不能用真武汤来补救？ 是能够。好，还有吗？ 老师请问一下，那个灰指甲怎么治比较好？尤其是脚部的灰指甲。 灰指甲哦，是这样子，如果用我们中医的论点，对不对？说是这个灰指甲是那个什么肝主指甲，对不对？所以灰指甲是你的肝气通不到手，所以呢，如果以中医的体质学来看的话啊，是比如说当归四逆加味汤啊，或者是吴茱萸汤啊，有的人呢、啊、吃一段时间那个灰指甲慢慢退掉啊，这个是用中医的角度来看。可是用西医的角度来看啊，会认为这个灰指甲的这个霉菌感染是因为身体缺乏某种微量元素。所以我也听过啊，有人是吃那个西药养生健康食品，那个里面那个东西里面有一种 supplement 啊，它是补充这个一种金属叫做硒，你们有听过吗？啊，就是补充那个东西补充好的，我也有听过。然后还有的人呢，是台湾现在很流行喝酵素啦，就是人类用的馊水啊，就是放3年以上的比较好之类的。那也有人是吃酵素吃好的，所以。我觉得单靠一边呢，怕是力道不够啊，所以可能两头都玩玩看之类的。啊，还有人举手。是这样子啊。这个贾家同学，各位站起来给这位同学看一下，就是贾家同学现在正在北京啊，用力的在试各种祛疤的药，有一些这个有效，有一些那个有效，所以呢，你再跟他商量一下，要不要他分你一点做实验的啊？就是中国人认为祛疤的，听做，就是中国人认为祛疤的药啊，就是三白药。就是所谓的走过不留痕迹的东西就祛疤。那什么叫走过不留痕迹的东西祛疤？比如说有一种叫书蠹虫，就是爬在书里面吃啃书的那个书虫，那它走过的时候会留过一个白白的粉，一吹就没有了。所以中国人认为祛疤就要把书蠹虫捣烂的去敷脸。那但是呢，这个据说是比较有效的呢，买不到吧？然后你家要等你的书长虫，也要等很久嘛。就是我这样，我小时候我十几年前为了想研究祛疤的方哦，还真的在家里面，哎，书里面翻到一个书蛀虫，赶快丢到玻璃瓶，然后撕一堆废纸，想把它养成一窝，这样我就可以卖这个美容产品了。结果后来也不知道养到哪里去了，消失成空气了。就是这个，然后另外一个呢是鹰屎白。就是老鹰的大便上面那个白，因为鸟大便都是一坨上面有一坨白白的东西，对不对？ 老鹰的大便上面白白的那个部分就是去疤。那其实还有一个呢，比较平易近人的白僵蚕，但是白僵蚕的话，它比较是可能是把那个身体里面那个气的那个纠结跟混乱拔掉，所以有机会去疤。那贾家同学是因为呢，没有那个猪肚虫，也没有鹰屎白，然后眼看这个白僵蚕看起来也好像不够力，然后就开始去研发用什么别的东西，就是中医的去疤方多的不得了嘛，试试别的路线。但是在我心目中啊，就觉得如果有机会给我鹰屎白，给我猪肚虫，给我白僵蚕来三白合一去疤的话， 我倒是很想试那个啦。那不过呢，如果这个东西啊， 我是这样子，我曾经遇过一个邻居的先生，他是不知道是什么车祸还是什么的，整个大腿啊被那个碎玻璃扎了，这个大腿内侧一个满大腿，然后呢他的那个大腿内侧就是一坨一坨红红的肉块这样凸出来。然后我是让他拿那个天门冬啊泡在那个一般的黄酒清酒里面，就像天门冬泡酒就这样喝，喝了两三个礼拜那些肉块都平下去了。但是天门冬应该是治凸不治凹，就是凹下去的肉块要长平回来大概不，凹下去的疤要长上来不容易，凸出来的要平下去倒是有希望。我只能说有希望，不能说绝对，因为如果有绝对的方法的话，贾家现在也不用研究了嘛，对不对？就是都是有漏网之鱼，没有办法到达百分百。那还有一个招哈，那个我也是觉得，因为疤这个东西本身是里面的受伤以后那个纠结，对不对？有一个东西还有可能啊，就是说是啊，有一些山里头啊，在那个树干的洞里头或者树枝上啊，会有那个蚂蚁做的窝，就有一些蚂蚁它窝不是坐在地底下的，而是坐在树上的，说是把那个蚂蚁窝拔下来磨成细粉拿来敷脸可以去疤，那个也是临床上会比较有效的。那我就想说蚂蚁窝不容易抓哈，还是你们家后门后院就有？那谁家能够弄得到蚂蚁窝的，你跟他联络一下，有没有同学弄到蚂蚁窝？那弄得到的你赶快联络，举个手，你觉得你弄得到的举个手好不好？就其实不是，其实他那个我看的书里面写的不是那个树上抠下来的蚂蚁窝，而是说那个树洞里面本身就有一个蚂蚁窝，说那个树洞有很多蚂蚁代谢物碎渣渣都在那个树洞里面，就是一团蚂蚁的垃圾整个拿出来，而不是白蚁，不是白蚁，是蚂蚁，蚂蚁。那但是你看玄花用到玄附花都会有效了，说不定用白蚁也会有效了。这就是，但是呢，我们这个就是我觉得因为现在蚂蚁窝难买，对不对？可是蚂蚁很好买。对不对？就大黑蚂蚁养生补品，这个淘宝网随便买就有，又不贵。所以我这个东西我没有试过啊，所以完全不能给你任何保证。就是如果我们就是淘宝网买那个蚂蚁，然后来打成粉，然后厚厚来敷脸呢，就是反正那是会咬会钻的东西多一点，总是会有点效的。啊，就是这几路你试试看，比如说蚂蚁粉配白僵蚕，啊，其实老鹰的大便上面的白的东西可能是弄得到的吧，我们中国那么大总有人养老鹰的吧，有没有？就是问你，我跟你讲，我是说这个世界据说是这样子的，就是据说你寄一封信啊，说我想跟美国总统说早安，寄给你认识的所有人，然后那个你认识的所有人再把这个信寄给他认识的所有人，据说只要这样子到六次总统就会收得到了，对不对？所以要用什么老鹰大便，说不定也是这样子，对不对？就是请大家告诉大家，说不定到第三段的时候就弄得到了啊！所以试试看，老鹰大便加蚂蚁粉加什么白僵蚕之类的啊！但是我还是要说，那个我们小胡助教啊，在2008年、2009年那个时候出一个车祸，也是毁容的很厉害，这里那里都留疤。可是男生哦，留个疤真的是看起来没有差别，就看起来就是好像有点男人味，就这样子，就是没有那么了不得啊、哦。 还有谁怎么样？哎，请说。 我就请问那个渐冻人的病因跟治法。 这个我有难处，就是我会想象是真武汤症或者苓桂竹竿汤症开始的，但是我没有把握。好，所以这个问题姑且算是我比较不能说得很清。就我就是你如果就是如果能够让我或者是助教们就是有一个渐冻人我们长期的陪他一年的话，可能我会有办法说得比较清楚。那现在的话我功力就没有这个经验值这样子。那刚刚那边还有谁举手的呀？啊，怎么样？哦，是这样子。但是张仲景的《太阳篇》有一个赤石之余凉汤，那个就是治滑泻的。哦，这个是有这个课上到再一下之后，会把所有的拉肚子的方串在一起讲，那时候会带到这样子。好，你请。哎，难倒我了。我会这样子想哦，就是如果我能够用就是甲状抗进的话，我可能会用三路药吧，就是一个是桂甘龙母，然后有的时候因为甲状腺抗进跟甲状腺不足哦，桂甘龙母跟柴胡龙母都有可能。一般论的说法是抗进用桂甘龙母汤，功能不足用柴胡龙母汤，这是一般的说法。那另外一个就是他这样子亢进以后，往往这个人就会有焦虑烦躁的问题。那个焦虑烦躁有的时候会跑到猪肤汤症，有的时候用炙甘草汤来那个让他身体血分得到滋润，或者是如果有失眠烦躁的现象用猪鸟汤也会比较好。也就是他有看着随着他的主症啊，有一大堆滋阴的调体质的方可以随症而开。然后我觉得就是等到你把它甲状腺治到就是安稳了以后，有没有可能它的眼突会慢慢恢复正常。但是如果你要说这整个体质我不调理，我就是它眼睛不突，那我可能就觉得还蛮难的。我觉得这个的话就变成没有看到本人不知道了。哦，这个因为只是一个尿血的话，哦，我没有就是不知道他的阴阳虚实，所以这样就不知道。哎， 想请教一下，你就平时体质保养可以祛湿的食材，平易近人药，比如说薏仁是不是？ 你刚刚说薏仁是不是可以？可以啊，然后你说什么是不是可以？ 先 处理。啊？那是什么呀？我听不懂，那是什么东西啊？啊？什么东西？哦哦，烧竹沥啊？那这个？我这样子说啊。就是竹沥的话啊，严格来讲是去痰药，哦，可能不是去湿的药，而且竹沥这蛮寒的，就是这个它也是去那个因为热而塞的痰，就比如说那个烧干了在少阳里面的痰，我用柴胡桂枝干姜汤哦，不能够完全把那个痰就是软化而拔掉的时候。加鲜竹沥就特别的好，就是在我要治少阳的时候用竹沥好用。那一般拿来祛湿嘛，我是觉得也不会没有效啦，但是这个人的脾胃到底够不够暖啊，就是撑不撑得住啊，这是一点。那至于说薏仁的话，本来就是最平易近人的祛湿药啊，我觉得如果是日常生活中没事要祛湿的话，薏仁应该算是比较好用的吧。那如果你要比薏仁更补一点的话，那个鸡头石、芡实不是也很好用吗？那这些，那不然的话，还有我们所谓的 就是说你如果要问去湿结构的话，就是四君之外就有四陈汤啊。四陈汤是什么东西啊？有芡实吧？有山药吗？有没有放薏仁的？有没有人放莲子的？有没有人放茯苓的？就是我觉得日常生活的祛湿的话，用什么猪肠啊、猪排骨肉啊，这个炖一个，我们台湾叫四神汤，你们大陆有四神汤吗？没有啊。哎，台湾同学谁可以告诉我台湾四神汤里面有什么啊？芡实、山药、莲子是确定有的，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啊，那 客家人会加那个 加荸荠啊？银杏，好，银杏是调味的，银杏就不属于祛湿的。那方剂里面有一个森林白术散，那个是四君子汤跟四陈汤的结构都合在一起，那这整个加起来拿来炖肉汤啊，拿来炖鸡汤啊。那就是又滋补又祛湿都很好啊，但是你问这个问题，我从头到尾都有一个问号，就是你怎么知道你需要祛湿？就是我，你每次问问题，我都会觉得很困惑。你都是问我说，你觉得你是这样，我要怎么办？但是你觉得这件事情跟小胡审问之后啊，是不是真的是这样？这还是有区别的啊，就是这个觉得这个事情是很可怕的啊！就是我们学中医是要找抓主症啊，来确定是不是这样。就是你能够确定的事，你就不用觉得啊。就是我觉得我有淤血，我觉得我体质湿，这个觉得就是你要就是要找到证据啊，就是不要觉得。哎，请。 我说一下，请问一下，像这个那个胆囊息肉，可以查出来这个胆囊息肉，这个用这个从伤寒论的方法，这个应该可以怎么治？ 胆囊息肉用伤寒论的方子啊、哦，不一定能治得好呀。就是。中医史上面啊，治疗息肉的结构是乌梅加白僵蚕。那胆囊息肉的话，就会变成说，你要找到你这个胆不好的那个，可能是少阳，可能是厥阴，可能是半夏泻心汤，真的整个主症框，你都整个大的主症框都治得很好的时候，如果你在什么乌梅跟白僵蚕做成丸子，这样子吞着。那有点希望这样子。好，结果呢就到了下课时间。那没关系，反正我现在课我觉得应该是冲得完的，我压力也没有那么大，那我们就再休息一下，再回来上正课了啊。 不能要不要把这个叫做